大家好啊，今日啊，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啦。嗱，咁咧，因为咧，我哋新年就唔得闲 啊。而家新年啦， 新年今年初几咧？ 所以今日年初四。 年初四同大家拜个年先。 屌个猪閪！ 屌个猪閪又话都好。 大家咧，猪閪年快乐！ 猪閪年快乐！猪閪年系咪真系会好快乐嘅咧？ 猪閪年有猪安啊，唔系。 屌屌你，有咩你冇捻讲啊，大佬？ 猪閪年有猪年咯、 啊，即时断正啊！ 大家饮过猪奶未啊？ 我真的未飲過。 嗱，豬奶其實好唔好味啊？ 我真的未飲過，羊奶我飲過一次。 但係而家好興電視，咪啲女仔攞住啲豬係叫咩豬啊？一尺豬啊？ 嗰啲香豬，但 香豬啊？ 唔係電視咧，嗱， 我哋聽下，喂，我都想知 道。咁咧就係呃鳩人嘅，嗰啲豬可以養到好撚大隻嘅。 你老撚豆好似食環豬喎，周鳩。 係啊，咪食環豬嚟周鳩，你可以養到好撚大隻，好撚大隻。 點解咁撚大隻嘅？ 吓、啊， 可唔可以將只豬染色到兩隻眼咁黑色嘅麥兜咁樣？ 唔係佢，嗰只豬都黑白白嘅問題就係佢真係大隻冇辦法喎、啊，即係佢個形態係咁大隻。 條鳩都會大啦，所以有條香鳩冇咁嬲啦。養咩香豬啊？ 屌你老咩啊！ 我條鳩可以大大可以縮細啊，就好香豬。 牛醫生你唔好咁撚癲啦！嗱，我話俾你 聽，香豬喺邊度攞嚟㗎？喺邊個國家出？ 咪大陸，大陸發明嘅。 屌你大陸乜撚嘢都有。 大陸乜嘢都得嘅。嗱，我話俾大家聽，咁咧就大家同大家拜個年先啦。喂，恭喜發財！ 恭喜大家發財，利源發財。我喺真光啊！ 咁咧，今年咧，我就即系谂住封封粗口利是俾下边个看更，就见唔到佢。我张利是入边已经写咗屌佢老母。 点解今年咁难买溪钱咧？十五过后系咪买唔到溪钱？ 唔系，一去到新十五就买唔到噶啦溪钱。 哇！实溪钱咧，正所谓咧，封过溪钱就咩啊？ 咩咧？ 个人生壮力健 啊！屌你，咪收过溪钱个人生壮力健啊！ 系啊，溪钱同埋你个看更应该封溪钱，如果冇咪封老母咯。 唔係就係屌佢老母嘢， 老母唔好啦。 唔係唔屌佢老母唔得啊！ 好老啊真係。 唔係佢老母梗係好老啦。 佢有咩事得罪你啊？ 個樣衰啦，同埋個撚又唔幫開門 咧。我唔幫你開門，天公地道啊！你個樣咁撚衰 都唔係嘅。 頭先我行過嚟錄音啊，我喺條街度見到個姐姐，我望住啲車望下啲樣，你知我，佢以為我望佢，佢特登嘟喺個嘴行撚開。 唔係佢嘟你嘴想同你吹簫咋嘛？屌你！睇個款都似㗎啦。 我流曬口水啊！頭先我見到個空姐啊，溝攬住條仔啊。 條仔個樣點咩樣嘅咧？ 有柒頭咁啊！點解唔攬撚住我咧？ 唔係你個。唔係你著啲飛機絲衫嘅攬住你啦， 係啊！頭先我又行過，見到咧啲村屋嘅側邊有個女仔就走出嚟喎，個波撚大啊！ 哇！你唔揸女？ 見到條腰，佢攔住，佢望一望我，我又望一望佢。啊！我想問阿妹年初四屌唔屌個發財？ 係啊，都好喎，可能佢同你屌個發財。 哇！我諗一陣間喺即係喺差館見啊，真係。 哇！正啊！呢 不過你新年咧，今日新進步啦，咁啊，你想講啲咩題目咧？ 嗱， 我有嘢講啊！我見到大家新年咧，今年發大財。你睇報紙咪話嗰啲咩三頭包、四頭包啲俾人掟曬，經濟蓬勃起飛。又話嗰啲年宵市場嗰啲唔知年廿七已經嗰啲咩花賣曬啦。我想話俾你聽，我咧呢個年尾見到好多人都好撚悲慘啊！仍然係佢食個低下階層。我年三十晚去食團年飯，經過個後巷，見到個阿嬸推垃圾，仲要坐喺度一個人坐喺度食麵包。嗱、呢個真係好撚感觸。第二樣嘢咧，就係我食完團年飯翻屋企，又喺垃圾站見到個垃圾婆俾個上司屌佢老母咁狂屌。 嗱，牛醫生，我想話俾你聽，呢啲係即係佢一小格嘅畫面嚟嘅啫。 唔係我而家梗係講一小格啦，都全一個人掃垃圾咩？屌你！好撚慘啊！好多人，同埋咧好多人，我就算我搭呢一個火車啊、輕鐵啊，都見到好多人仲喺倒垃圾㗎嗰啲時間，即係冇得食團年飯啦。仲有啊，你年三十晚啊，仲有好多扒手，仲要開工啊，幾撚慘！仲有啊，我話俾你聽啊，我今日先睇新聞啊，話有個人得200蚊啊，過日子啊，搞到嗰個男人抱住兩個仔得200蚊咋，你諗下點樣過年咧？真係 200蚊都可以買幾支汽油彈去搶銀行嘅，屌你老味！ 想當年我有個叔公嚇，佢叫男仔叔公，點解叫男仔叔公咧？佢著到成個黃飛鴻咁啊，佢唐裝衫就打開，又見到佢白色底衫，著住高夫鞋就八字腳咁行，我哋叫男仔叔公。 我想問下佢係咪真係男仔嚟 嘅？唔知啊，男仔叔公每次嚟到咧就好好嘅。嗰陣時我細個，佢一家人封5蚊， 係 嚇封5蚊俾我哋，咁好撚多噶啦，試過。有一年他又封撚錯了，他又封撚了個身份證，入撚了個利是封，屌你老闆，我們一刷，我吃完飯，男仔叔公就走到堂落到地下，我們一刷，撲街了，男仔叔公的身份證在那裡，阿妹，快點拿去追回男仔叔公，給回身份證他。 牛醫生，我想問一下，點解你個叔公會攞個身份證插落個利是封度俾撚咗你嘅咧？屌， 撚知啊！我覺得即係咁多年嚟即係嘅情歷在目啊，嗰啲咁嘅情況，我覺得今年都其實好多人好悲慘。喺呢一個大眾嘅人啊，即係社會大眾，佢都話賺錢，其實都係賺股票外圍錢嘅啫。你有冇諗過，其實真係好多人低下層冇錢買股票，唔識炒股票嗰啲，好似我哋咁好撚慘噶。 你都唔好撚慘啫， 我唔撚慘，我善財難使，冤枉甘心，唔係慘。 嗱， 我 要咗 今日年初四，我先有機會上嚟啊，同你拜個年嚇、啊，講錄音。你知唔知我忙撚到幾慘啊？ 牛醫生，我話俾你聽，我由年三晚做到今日， 做咩做愛啊？ 翻工啊，做愛。屌你老味，一日輪幾更啊，大哥？輪到今時今日，我先可以唞下咋。仲要係今日， 啲病人需要你啊嘛。 你唔好講呢啲咁嘅廢話。 主耶穌愛你啊！ 主耶穌係愛我啊！嗱，咁我哋今日咧就談 點？你講下，你講下我個頭先睇法先啦。 善財難使，冤枉甘心。 係啊，我今年三十蚊見到咁撚多人咁撚慘。 嗱，我覺得咁啦。佢牛醫生見到咧就係、是、即係某一撮嘅 picture 嚟嘅啫。咁呢個社會係殘忍嘅，呢個社會亦都 係啦。我見唔到嗰啲有錢佬食鮑魚，因為我都冇機會去到見到佢哋。 咁人哋食鮑魚之前可能食撚咗撚多餐屎㗎啦，屌你股票點知佢哋咪食鮑魚？ 我想問下食幾多餐屎先食鮑魚啊？ 可能真係食撚咗幾年屎㗎啦！我話你聽， 開個價嚟啊！我又食啊！ 係阿牛醫生，你真係唔好行呢啲啦！ 屌你 老味，喺佢人哋風光一年先， 我又見唔到榴蓮同食屎，我又見唔到韓生食屎，李嘉誠我見唔撚到佢食屎啊！ 同同韓生嗰啲係好撚極端嘅例子嚟嘅， 我講嘅見嗰啲佢係好撚極端嘅例子。 我話俾你聽，當年我做學師， 講到尾都係一句，社會係唔公平嘅。 當年我做學師嘅時候，亦都咧就係發生呢啲事，就係咧我食年三十晚同埋年初一要走去幫老細嗰度咧就執嘢，屌啊！後尾都好撚慘。 都是那句啦，老友一齊講句命運啦， 呢啲真係叫命運。 命運啦，屌 好撚陰公嘅真係， 好撚陰公啊！各位 真係非常陰公啊，好撚悲痛啊！屌， 點解我見到你個電視熒光幕有個燈喺度咩？ 唔撚知你咁嘅懶嘢嚟㗎！屌，嗱咁我哋唔好岔開話題先。 唔好岔開話 題。咁咧，牛醫生就話啲人好撚慘。嗱，其實我哋咁睇翻啦，即係你話社會上邊有一撮人係好慘。 我就想帶出今日嘅話題，就叫比較啦。 啱啦，就談比較。 談比較。 咁咧有啲嘢冇得比較，你冇一個叫慘嘅。嗱，等於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 我想講啊，點解你買六合彩中三個字，我冇買六合彩都唔中啊？ 你冇買六合彩梗係唔中啦，屌你！ 但系你中三個字咁叻嘅你，呢啲叫比較啦。屌你！ 嗱咁咧，我咧就喺印尼嗰度， 你都有命喎、啊，中六合彩。 你又唔會人溝啊？廿蚊三個中三個字，屌你！ 夠買幾多個病頭啊，老友？ 應該唔夠買噶。嗱咁 就冇用啦。 我哋冇咁邋遢，點可以用到？嗱，咁咧，我哋咧喺印尼咧就睇我睇呢、這個曾經去過印尼，咁咧就見到啲細路仔喺啲垃圾堆嗰度咧就執垃圾。咁咧佢哋覺得好撚開心嘅喎，但係因為我哋有比較，香港嘅細路仔唔係咁，所以你咧就覺得佢哋唔開心。 香港嗰啲阿婆執垃圾，搏曬老命。 唔係啊，佢喺個垃圾山上面執垃圾嚟食嘅，屌你老味！ 小撮嘅山仔裏面抄出嚟， 好撚恐怖啊！臭氣熏天真係好撚得人驚啦。 係，大陸都有嘅。 係啊，咁咧逢日有比較咯，我哋就知嗰個事件嗰、那個好與壞。 我想講出嗰個我的比較嘅定義咧，就係啱啱由細到大明嘅，你新年大家最常見嘅啦， 就係比較啦。 到嗰啲屋企，喂牛仔，你而家撈乜撚嘢啊？哇，你犀利喎，到而家都冇嘢做，你睇下我個仔。 嗱，呢啲就係比較。 比較，跟住又比較，哇！你封咩利是啊？廿蚊一封咁樣多，哇！我封十蚊啫喎，比較。康奸會比較，哇！呢、這個阿乜阿阿九回事，封溪錢俾我，人哋封100蚊，呢、這個比較。 嗯哼。嗱，我哋喺人生里面咧就好多嘅比较，逢系一有比较，我哋就会唔开心，因为咧你每一次嘅比较咧都 比较开心噶， 比较开心啊，即系比较开心嘅嘢就真系好难，真 系 唔系一有比较， 你唔戴嗰粒点会开心？ 一有比较就一定系未必系开心嘅事，因为咧比较其实系一个战场嗱。佢喺一个环境里边进行一次嘅竞争，咁我哋 香港呢个环境好比较啊。 系啊， 资本主义，但我话俾你听，大陆嚟紧嘅趋势仲加比较啊！ 點解呢？就係因為我哋即係人與人之間嘅即係空間太細同埋包容太少。只要我哋包容少嘅時候，比較就會多噶啦。 我咁睇，大陸喺度發展緊嘅國家，個貧富懸殊仲犀利，個比較仲犀利。 係， 我寧願攞條命還點都冇得食，攞嚟搏就去比較。香港嘅環境咧，暫時嘅比較最主要都係女人個波啊。點解大陸個波大過香港個波？ 唔係點解 細過香港咯？ 點解個波大啲，個波細啲咧？咁樣。 你講緊嗰啲大細波啊？ 大細波啊！屌。嗱，咁一有比較就痛苦噶啦。咁咧，逢係比較嘅時候咧，我哋咧就要揾一個闊達嘅心，就去睇一件事。 冇錯。 如果你咧仲係用一個好唔包容、好狹窄嘅眼光去睇咧，每一次嘅比較都係唔開心，因為比較係一個競賽嚟噶。嗱，呢個社會就一定會有。 我會咁睇啦，大家肯定嘅，呢啲 IQ 精神未必得噶。大家即管去比較啦，比較到你都係心服口服嗰陣時候，你咪死心咯。 咁又係， 社會係咁撚殘酷噶啦，話俾你聽。 咁又係喎， 命運啊嘛，叫做 呢層叫命運啦。 你日日同佢比較，點解人哋嗰條豬閪咁撚靚嚇，溝住條狼狗？點解你嗰條咁醜，或者你冇女？你比較，因為你冇錢咯，講到尾。 啊！屌你！ 所以啲認命啊，老友。 呢就叫命運啦。 屌閪冇撚嬲啦，唉！所以咧就真係真係冇俾錢係屌閪啊！ 咁咧，我哋咧就回應翻幾條，即係人哋啊，我哋嘅 網友啊，聽 眾網友嘅聲音啦嚇。阿泊車仔就係佢女上司啊，叫佢幫手搬屋。咁佢女上司有更年期啊，成日屌柒狗，話俾你聽，你上司一定想溝你。同埋一樣嘢，如果你女上司叫你搬屋，老閪都去，我唔信佢屌你做咗咁撚多年人，屋企勞力士都冇正，你幫佢搬屋嘅時候傻撚咗佢只撈啦！ 我啊咁睇啊，係上司都屌下屬噶啦， 係咩？ 係啊， 你見過啲上司唔屌下屬嘅咪㗎？ 哦，好少啊，真係多數上司屌下屬，咁所以基本上拍得齊啊，你唔好妄想啊！你老細未必肯真係中意你屌，不可能你幻想。 唔係，我話俾你聽，白姐仔，你屌撚翻佢咧，我話俾你聽，佢好中意嗰條女。 你可能你好撚麻煩啊，俾你聽，你以後都要真係黐實佢啊，真係。 哇，咁啊賴嘢啊！ 白姐仔唔好個個人嘅心態，打工想屌實上司噶啦。 唔係，如果你嗰個係女上司，就試下同佢有呢、這個即係發展呢個性行為。 屌還屌大肚啊？知唔知啊？ 屌還屌啊？都要大肚，同埋靚唔靚嘅咧？ 唔知啊，但係大肚嘅記住咧就。 唔係，我覺得唔係好似狐仙咁樣樣，應該都唔太恐怖嘅。 哇！你咁講，即係梁愛詩啊， 哇！ 周梁淑怡啊，譚麗珠啊嗰啲係嘛？ 冇玩嘢， 冇玩嘢啊，老友，最靚 Emily 啊，真係。 哇！你個冚家拎， 冚家拎唔係㗎，新星。我話俾大家聽啊，記住啊，屌阿柏車仔，你屌還屌啊！你記住唔好留啲鉤尖落去啦，陣間佢勒索你啊！ 咁啊，賴嘢啦！嗱，咁我哋咧第二條咧就回應啊，笛子魔童 前一排魷魚事件。 魷魚事件咁，魷魚事件大家都即係睜開咗隻眼嚟睇啦。 我前一排收到衞生署 send 俾我魷魚嗰個學名啊，係啊， 叫咩咧？ 唔撚記得咯，魷魚咁樣。 魷魚，魷魚。我想問下，魷魚基本上買好耐㗎，預記都買好耐魷魚啊？ 係咩？ 係啊。嗱，預記嗰啲咩雪魚扒咧，基本上咧 成日買俾你只貓食， 我聽講。唔係，我見平，因為平到咧個價錢得人驚，即係十幾蚊。 你買嚟齋油滴落啲油嗰啲門教嗰度係嘛？ 咁咧佢即係平到得人驚，我已經好得即係留意咗佢好耐，但我又唔敢問人點解魷魚平，即係叫銀雪魚點解？嗱，我哋以前喺街市買 嚿魚嘅日子 唔夠淡，我以前喺街市買嚿銀雪魚四五十蚊丁絲咁大嚿，預記嗰啲十零蚊，哇！屌你老味牛腩撚大嚿。 阿九護士，你係富貴啊，食你個魚扒。 唔係即係咁講嘅啫，咁所以懷疑咗好撚耐，基本上買咗好撚耐，啲人亦都食咗好撚耐。咁今次魷魚事件爆鑊就一定係商業報復。咁啊，笛子魔童講得啱。 你覺得係商業報復？我覺得都係搞錯多啊！呢個社會啫。 點解咧？ 好撚多嘢咧，其實都係唔撚知嘅，唔撚知嘅啫，真係。 即係點唔知？ 好撚多灰色地帶，譬如佢做，即係講真，你成日都靠食環署，佢邊度驗撚咁多樣嘢 ？And掹出咁多樣嘢，即係食環署咁樣俾人屌，你估佢好想嘅咩？但係到今日今時咁嘅水準算係咁嘅，你睇下大陸死撚咗好耐。 大陸話俾你聽，嗰啲唔係魷魚啊，屌你老味，嗰啲食得有益啊， 蝕油蝕油啊真係。 咁咧，另外 Navy 係咪 Navy 咧？呢個 係 Navy。 阿 Navy 大哥就話，即係大陸妹令香港人沉船伎倆，呢啲見到慣啦，屌。 不過佢寫嗰啲嘢都幾啱嘅。 嗱，最緊要一樣嘢， 網都回應咗佢都幾啱佢嗰啲。 同埋一樣嘢啊，大鑊嘅男性咧就好撚，即係一樣嘢係，即係我希望大家男性注意一下，就唔好自己以為靚仔過華倫天奴啦。 唔係啊，你喺醫院做好多阿叔都話㗎，上面啲 啊好靚仔啊，唱歌好好聽啊，屌！ check check佢㗎，我想撳一撳睇下我哋。 唔係，我哋因為未開上網啊，大佬。 咁要連線㗎呢部電腦。 係啊，我哋部電腦要連線，未連線就唔上咁網。咁咧。 複雜嘅。啊 咁咧，好多男人咧就因為有呢個自大傾向，覺得自己咧就靚仔過華倫天奴，啲女電一電佢咧，佢就哇屌你老味，係啊，哎呦哎呦，大樹菠蘿又咩又呢又老又偷又嘈。咁咧，你只要一樣嘢就係有自知之明，即係人咧最慘就係冇自知之明，仲以為自己好撚靚仔，啲女好撚中意你，唔係話沉船啦，即係講真一句，你啲咁嘅價值人生觀都唔撚掂當啦。 咁啊係喎，真係。 即係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咧，而家牛醫生咧就抄緊，即係 大家啲網友啊嘅回應啊。但係我哋講講想最近就話我哋阿花哥個網站咧都就快話唔夠位啊，同我講過。我哋都會計劃咧將紅色呢一個網站同埋花哥網站，我哋會轉移啊另外一個網站。 咁咧希望大家留意啊，因為留意一下我哋嘅動作，因為咧 我哋嚟緊嘅方向啊，可能真係到時我哋一次過就唔使咁麻煩。 係因為而家咧阿筍哥咧就長期唔得閒啊，佢咧就 唔得閒，佢唔撚負責任，邊度撚樣？ 你唔好鬧佢啦，佢真係唔得閒， 屌佢都冇用噶啦，佢都唔撚。 咁咧，我哋同大家拜個年先啦，有好多網友 叫我哋同大家拜。H 就話祝牛醫生、狗護士同埋阿筍呢個撲街咧新春大吉。K K 就話新年快樂。阿任哥就話就啱啱聽翻聽談新年就笑到甩碌，咦談新年咩有？ 我哋以前講過一集談新年派契錢噶啦，屌牛醫生。 係我都唔知冇睇到呢度先，真係唔好意思啊。咁啊，其餘嗰啲我都有啲回應咗噶啦。不過咧就阿 Levi 講嗰度幾好嘅，就話即係佢轉載人哋睇大陸嗰啲嘢分析咯，大家都可以以呢個為一個指標。 唔係，我想講一樣嘢俾大家聽。以咩為指標呢？就是你第一男人不要衰幾樣嘢，就是衰呢個 鹹濕， 個個男人都鹹濕噶啦，仔你鹹濕， 男人就不要衰窮， 唔係 個個男人都窮噶啦。 我話俾你聽，而家我哋真係好撚窮啦，屌！咁咧最緊要不要衰一樣嘢就是自大，即係好多人覺得自己、哦、我要保護女性，我是自己好好強嘅，我好靚。 我一開始屌女就屌屎忽， 我話俾你聽， 好自大啊！ 呢啲系好废嘅行为嚟，我话俾你听，你自己以为自己好卵靓仔，大卵波 啦！唔好以为自己碌金好卵大， 即系佢同 非洲人仲长过你，一山还有一山高。 佢话：屌你个卵样，个老成个老啦啲，唔系卵就柒，唔系柒啦閪。 人就系咁噶啦，阿伊德基本上人就系碌柒， 个样都成碌柒咁。 系啊，唔系柒就卵就閪閪样。 牛医生，我话俾你听，你最适合系当妇科医生。你當錯咗兒科， 嗰個入嚟唔係插就係閪係嘛？ 係屌嗱咁咧，就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你沉船第一樣嘢好好必要嘅條件就係你自大。逢係男人咧，一笑笑一下咧，即係啲女人對你笑一笑，單單眼仔為 人。因為人嘅尊嚴本身係經常係每一日都受到磨損嘅。 咦？呢句嘢又非常之咁令到人哋即係深究喎、啊！你講呢句説話， 人嘅尊嚴係會點解會咁啊？在而家人同人個關係咁密切啊，但係都同一時間你感覺好疏離嘅情況就係咁啊！呢個社會就係 嗱 利害關係太大啦。 點解我哋個社會突然間會變到咁？我想講， 因為而家進入咗呢一個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唔好再去翻以前嘅農代社會，我哋要去翻農業社會啊！ 你有冇聽過撚嘢？個撚嘢係醫生，唔係社會學家嗱，因為咧，我哋咧自從工業革命咧，係喺即係地球有幾個革命係令到我哋非常咁轉變咗另外一個嘅 generation。 第一個係咩性格？ 第一 革命， 個撚樣成個腦都係呢啲嘢。第一個咧就係石器時代，石器嘅革命。我哋識用石頭去做一啲武器，去做一啲嘅工具。咁我哋去到捕獵，人類轉型咗第二個 generation。 唔著褲啊嘛，就係 第二個係火力。咁我哋適用咗火，生火亦都係一個 generation 轉變成熟食。 阿湯漢斯嗰套有講啦，跌到荒島度有 第三樣 fire 就係鐵器，我哋適用鐵器。第四個 金器， 工業革命啊，大佬 金器而金器時代噶 工業革命之後咧，第二最嚟到我哋呢一代咧就係咩咧？電腦的革命，網絡革命， 這個厲害。 咁咧，我哋喺網絡革命裏邊咧，人與人之間咧個關係係疏離咗。 邊個發明網絡㗎？係咪蓋茨啊？ 好像不是 啊，咪仆街啦！ 網絡發明，我哋即係 阿蓋茨是網絡的寄生蟲啊！佢發明唔靠 Windows， 個個唔靠 Windows 點上網啊？ 我話俾你聽啊，大家唔好聽佢講。網絡革命最主要的一個人是一個中國人，個人叫高坤，因為他發明了光纖，在光纖的傳讀。傳輸裏面我哋先好有咁嘅速度， 冇光纖都靠電線嘅，不過慢啲啫。 五啊六 K 點去啊，大佬？ 屌，慢啲咯，談情説愛都夠啦。 唔該 ，ICQ 啊，屌。咁所以咧，我哋要多謝一個人就係高坤， 要多謝標記，冇佢呢幾新從設計 Window， 大家點上點上網啫？ 咁啊係喎，係 啊。 咁我哋要多謝標記啦。 多人靠其他嗰啲咁嘅 navigator 啦。要多謝電信營科啦， 加屌你冇收錢㗎， 香港寬頻旺旺啦，李嘉誠嗰啲。 咁咧我哋喺呢個即係高速嘅傳輸社會裏面，人與人之間嘅關係變得好疏離，原因就係我哋好快可以見到大家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一個經驗，就係、是、大家四十歲，即係將近四十歲嘅人咧，就會送個機落去啟德機場。嗱，以前咧去啟德機場送機咧就喊苦喊忽，就原因啦，表哥咧可能去呢個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咧， 校長係嘛？ 嗰張機票嗱，學費六萬蚊，機票都去一二萬啦。咁咧，以前機票好貴嘅，而家唔同。而家咧，嗰個傳輸速度太快嘅時候，你要見表哥，屌你開著個電腦， 我想講啊，遲下發明咗條網絡落地獄啊，啲人個個死撚咗拍手掌添啊！ 哇！屌你 有冇拍手掌啊？不如我諗緊條網絡落地獄啦。 喂，都好喎、 啊，呢個生意好做，以後死撚咗棺材唔撚使買， 唔使標筒喎，屌！ 我標筒啦， 唔使標筒，唔使問米啊，屌！ 你有冇睇花車巡遊啊？嗰啲非洲佬好似標筒咁樣， 係咁抌地啊！ 美國嗰啲啦啦隊啊，幾撚大波啊！ 哇，條波辣正啊！ 唔係我中意 嘅真係。咁咧我哋喺呢個即係網絡革命嘅年代咧，點先可以令到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冇咁疏離，同埋冇咁即係冷酷咧？ 就係喺個網度剝到你衫褲啦！ 我話俾你聽 ，ICQQQ 呢個結局已經冇辦法扭轉㗎啦！等於工業革命之後， 所以咪靠剝衫剝褲咯。 係農業社會都冇辦法再扭翻轉頭一樣。咁咧，我哋喺呢個即係時代裏邊，唯有就係擴闊我哋嘅胸襟，對大家有一個 齋氣啊！呢啲認命啦，大家命運嚟嘅， 大家有一個歡樂啲。 大家全球暖化，而家就快死嘅，大家 寬闊啲嘅眼光就會舒服啲咯。 冇即係 IQ 精神，即係等死 都唔係嘅。 嚟緊個豬年咧點好啦？唔知係第幾個豬年㗎啦？希望大家過多幾多多幾廿個豬年啦。 我話俾你聽，大家咧喺豬年裏邊希望屌多兩塊豬扒，但係屌豬扒之餘咧，希望啲豬扒轉型就變羊扒，酥酥地都好食啲啊！ 冇咁講 啊！哇，老娘夠衰正啊！ 你嗰啲老娘唔係好多豬扒，你唔去食 都唔好啦。屌，羊扒就食啫。好啦，大家今日我哋嘅錄音時間又差唔多啦。大家我哋阿牛醫生講句拜拜先。 拜之前想講啊，今轉年初一二三加價， 加幾多錢啊？ 幾廿蚊。 我屌算啦，人哋年初一多開工好撚慘噶，牛醫生。 你 做性工作者好慘。 你同我年初二三個開工啦，又唔見你話慘。 人哋係唔同嘅。人哋係付出一個肉體，咁咧就去俾一個嘅性服務你，性服務 我付出我嘅精神。 咁啊係，我都係，我連三晚開到而家，大佬。 唔係嘛？ 係啊，真噶，唔係講笑。咁好啦，大家我哋啊唔講住啦，下一集我哋再見，拜拜。